柔经千劫，不复受畜生。咁啊，辗转解释啦，呢一个啊，关系发一念恶心，毁谤啊，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嗰一位善男子善女人，佢如是一念个谤心啊，所感呢个恶报咧。以劫千分劫数，佢呢个卑微之报，即上在魔鬼地狱受劫重罪。但系唔系咁就算数啊！佢个地狱罪报已经系受完啦，但仲有其他嘅余殃未尽啊！佢话过时劫矣，过咗呢个现世佛，有一千千佛出世。化道众生入灭，咁啊，当然呢一千尊佛啊出世度众生入灭啊，个时间加起嚟咧就好长噶啦。咁啊，咁长嘅时间在呢个阿鼻地狱里边受苦，当然呢个受苦嘅时间，咁啊亦都咧系好长啊。但系唔系话咁嘅算数，佢话过劫劫矣。经过啊，已劫千佛劫到咁长嘅时间，受呢个阿鼻地狱重苦之后咧，咁就当受恶鬼啊，咁啊即使咧，咁啊地狱嘅罪报完咗，咁啊然后咧就受呢个恶鬼身，咁啊受呢个恶鬼身咧，当然比呢个地狱嘅罪报咧就轻啲，冇呢个地狱咧咁苦。但是恶鬼呢都是一件苦事来的，那么说明是恶鬼就当然就不是那些饱鬼，那么鬼呢就有些有福的也有些没福的，那么那些有福的鬼呢就例如土地公公，那么都是鬼神之一类所示嘛，那么或者其他所谓那些神庙都是那些鬼神所设嘛，例如天后庙或者北帝庙或者关帝庙的文武庙，那么都是属于这个有福报之鬼啊，所以他有阵时春秋二祭，得到很多人对他的拜祭啊，恭敬供养，或是有些福报再大些的呢，日日啊都上千上万啊。嗰啲男男女女咧，去拜祭佢，咁啊，佢中年啊，都受到好多嘅香火啊，咁呢种佢哋有福鬼啦，就绝对就唔系个饿鬼啊，就系个饱鬼，时时都有得食。咁啊，若是话饿鬼咧，就叫做冇福报嘅鬼啊，咁啊，在呢个言口歌里边讲得好清楚啊，一个饿鬼嘅形状啦。咁佢呢個肚啊就好大嘅，但佢好似個山啊，但係個喉嚨咧就好細咯，細到好似個蓮山個針啊個尖尖嗰個地方都咁細嘅。咁啊，而且呢個口咧常常吐呢個飢餓之火，點解咧？一方面佢個喉嚨太細，即使有嘢佢都吞唔落。咁啊，又即使佢能够吞啦，但系佢都唔能够吞啦。点解呢？由呢个畜生呢个贪贪欲不爽，即使有人供应我好个饮食啊，都变成饿鬼啊，喂，都变成咧呢个所谓啊，好似贪咁样。咁啊，凡系俾我好个饮食，都变成呢个贪啊，系热。火红红，佢点样可以食得落呢？咁啊，即使有一个好嘅俾佢饮，都变成呢个药同啊，好似消融嗰啲同一样，佢当然饮唔落啦。咁啊，既然喉咙细，食唔落，有好嘅饮食，变成火炭啊，变成呢个药同，当然不能饮不能食。 所以这个千万年不闻这个江水之名啊，所以就名为这个饿鬼啦。咁啊，因此我就柯南尊者啊，咁啊发起呢个慈悲心，咁啊请佛开示啊，点样咧嚟得度呢啲咁样嘅饿鬼咧？所以佛咧先至讲出，若是你依呢个三物加持，就呢个口系诵呢个咒语，就念嗰啲蛙字啦。咁啊，我哋嘅手咧就要结印啊！如果观音真言，你就结个观音手印啊。而到呢个破地狱真言，你又点样结呢个破地狱嘅手印？或是念到咧，呢个三宝之时，你就点样结啲三宝嘅手印？咁啊，只个口念咒，呢个手咧结印，但系个心咧。就是观想，咁啊三物加持，你就可以超度嗰啲饿鬼啊，离开呢个饿鬼嘅痛苦，再唔会咧受呢个饥饿之苦。咁啊，现在咧，如果呢个人啊毁谤人哋恭敬供养赞叹皈依地藏菩萨。咁啊，即使延劫千佛咁长嘅时间，受呢个阿鼻地狱，咁啊受完之后，跟住就受呢个饿鬼身啊，佢又经千劫都复受畜生啊，咁啊做完呢个饿鬼咧，咁啊又辗转咧做呢个畜生，咁啊经过千咁长，咁啊畜生。同人就唔同，人虽然有生，一定系有死啊。但系人咧就好少俾人杀死噶，咁啊都系病死。但系好少话咧俾人杀死噶，都系呢个肉体变坏啦，咁啊生老病啦，咁啊最后咪死咯。但系做畜生，咁就可以肯定啊，要受一刀俾人哋咧。是杀害，或者呢与这个人有缘的，例如那些马，例如那些牛，那即使他不被人杀一刀，但是他终身都为这个人类服务，只有工作，但是毫无享受，只有出卖他自己这个劳力，受尽这个辛苦，有的就是行万一步啊，都要俾佢呢个主人咧，用呢个鞭啊去鞭打佢，所谓有苦嘅难言。但系即使如是嘅辛苦去做，达唔到呢个主人嘅体谅啊，呢啲就系畜生嘅痛苦。咁啊，可以如果我哋全心起恶念，毁谤。这个清廉赞叹归敬供养念地藏菩萨的人，咁啊千劫受呢个畜生之报啊，尚且系唔容易受啊，何况堕饿鬼，乃至最初啊系堕于呢个阿鼻地狱之中啦、啊，咁啊因此我咪明白。呢个咁嘅因果嘅道理，凡系人哋念经拜佛啊，千万啦唔好阻止啊，千万啦唔好破坏，因为三宝咧系世间嘅良福田啊，三宝咧系如何呢个人世间黑暗里边嘅明灯啊，三宝嘅慈悲智慧功德咧。是不可思议，就念佛一声都福增无量啊！若是礼佛一拜，就念菩萨，所有大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地藏菩萨，都是古佛座，以这个大慈悲心护持佛法，助佛转法轮，所以整礼诸大菩萨。恭敬供养赞叹诸大菩萨啊，个功德呢亦复如何，系供养三宝一样， 千万不能毁谤，是一个种善根啊，是一个良福田，所以我们要尊重赞叹这个持经者，要尊敬啊这个恭敬供养三宝者，千万不能啊轻起这个毁谤之心啊，然后呢先至得到啊这个供养三宝、供养菩萨的善根，以此善根啊，咁啊生生世世啊，唔会失人生。最后呢，从呢个人道中修行，咁啊先至可以成佛道。各位又经千劫，方得人生。咁啊堕地狱，堕于饿鬼，堕于畜生。咁啊，三恶道咧都巡回受完啦，然后又经过千劫咁长时间，即系等于话堕于最后畜生恶道中咧，咁啊千劫咁长时间先至受完，到嗰阵时就转得为人啦，咁啊就方得人生。咁即使为人之恶，都唔系做得个好有福报嘅人。咁啊，仍然做一个无福之人啊，做一个苦恼之人啊，所以话众受人生，都贫穷下贱啊，诸根不具。咁啊，即使佢生到为人，佢都系生呢个贫穷之家，贫即系冇钱啦、啊，穷咧连着都冇。咁啊，有钱至有衣着，有好嘅饮食啦、啊。咁啊，既然貧苦冇錢啦，咁啊邊處有好嘅飲食啊？邊處有好嘅衣著啊？唔單話冇好飲食，冇好嘅衣著啊，連最起碼嘅普通嘅都冇啊！都話食嗰啲咧，所謂臭臭縮縮，人哋唔要噶，唔食噶，佢肚餓之故，佢都要食啊！咁啊，穿嗰啲咧，人哋抌咗唔要噶。咁啊，佢哋執嚟穿啊，當然係一個冇福報嘅，咁你叫做貧窮啊。下賤咧，即係為奴就為皮，所謂唔能夠抬起呢個頭咧去做人，咁啊一生乃至多生多世啊，都係做呢個下賤之人，受人哋驅使，咁啊自己咧好似冇咗呢個主宰心啊。咁啊，诸根不具，咁啊，或者咧，佢即使冇咁贫穷下贱，比贫穷下贱咧略系好啲啦，但系咧，佢六根就唔完整啊，或者系盲目，或者咧系低哑，或者咧系单眼，或者就断手断脚啊，或者一生下嚟。咁啊，得到呢啲軟質病，一生都唔能夠坐得起身嘅。我亦都見過啦，好多呢啲咁嘅人，佢一出世咧就軟骨病啦。咁啊，由細到大，咁啊，佢呢個父母咧，亦都要抱住佢，孭住佢，得唔夠話，佢就只得瞓諗住，喐都唔喐得。你話係唔係一件痛苦嘅事咧？所以話諸根不具，就或者咧，即使為人一方面貧窮下賤，同時再加上咧諸根不具啊，當然苦中之有苦，個多地惡業都狼藉其心啊，咁嘅時時咧俾嗰啲惡嘅罪業，咁啊累到咧嚇結連。佢呢個心就等於話，佢呢個心咧唔得解脱，呢個心唔得自由，俾嗰啲惡業咧係逼迫佢啊，所以不久之家都復墮惡道啊！佢即使為人，既然生到貧窮下賤，諸根不具，常常被呢個惡業纏繞。所以佛道之家又堕于呢个恶道，所以《法华经》里边讲啦，就话谤思坚固， 都獲罪如是啊！凡係有人都毀謗呢個法規，咁啊，佢所獲呢個罪業呢個果報啊嘅如呢個上文所述，亦即是咧千萬生中墮生惡道，咁啊惡道受完從惡道出，即使為人亦都貧窮下賤，諸根不具啊！咁因此咧，地藏菩萨就同呢个宝光菩萨讲，个事故宝光，既为他人供养啊，就常获此报啊，就何况别生祸变毁灭啊？你只要咁啊，起一念呢个口过，用呢个口去讥讽。或者咧係毀謗呢個善男子善女人，恭敬供養尊敬歸於地藏菩薩嘅，都尚且獲得咁嚴重個果報啊！現業千分墮於惡地地獄，速定欲出，千劫為呢個惡鬼，千劫。为呢个畜生，即使得到呢个人生，都系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多被恶业罗结其心，不久复堕恶道。咁啊，起一个恶念啊，既毁他人供养地藏菩萨的尚且如是得到咁啊恶道，何况啊你别别啊！生起呢个恶念，要毁谤或者咧系毁灭呢个供养地藏菩萨嗰个人啊，嗰种嘅信心，嗰种嘅善心咧，咁你所得呢个果报啊重大，因为你一毁谤别人。供养三宝，供养地藏菩萨，你令到佢退咗呢个道心，你就属于呢个邪知邪见啦。咁你一成立呢个邪知邪见啦，咁你日后堕于呢个三恶道啊，嗰种嘅痛苦咧，仲要深啊！所以我哋千万唔好有呢个邪见。应该有呢个正知正见啊，正信三宝，正信菩萨嘅功德，咁先至自己种善根，自己得后福报。不复次土果，都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同枕，求生就求死啊，了不可。就或夜梦恶鬼乃及家亲，或由险道就或多怨门，各鬼神游，日月岁星转伏汪滞，面中见苦啊，凄惨不乐者，此皆是业道轮回，命定轻重，都或难舍受啊，或不得怨。男女俗眼都不见善事，咁啊，此一段经文咧，连接下边一段经文，就话说明有一类人，咁佢一生都系病，病到佢咧，你要佢死，佢死唔喘气；啊，你要佢唔好病咧，我哋生存咧，佢就冇办法，成日都病。咁啊，或者时时发梦见到嗰啲恶鬼啊，或者病到昏迷，时时咧凄惨叫啊。咁啊，呢种人咧，呢个业障就特别重，所谓难于舍受啊。咁啊，只有咧就教佢啊，就对住诸佛像事。咁啊，读诵此个地藏经。咁啊，如果佢冇钱啊，你就将佢呢个有病嘅人咧， 佢心中最爱物件，咁啊卖咗佢，咁啊为呢个病人，咁啊对住诸佛菩萨之前，咁啊供养三宝，或者供养菩萨像啊，或者供养尊经，或者做佛塔寺，咁啊以此个福力咧，先至可以消灭啊佢嗰种咧求生求死都了不可得嘅罪孽。佢话福气普广菩萨，你要知道，佢若未来世，即系个末法嘅时期啊，有男子女人，即系有一类嘅男子。或者就是女子，即是男人女人啦、啊，佢就久处嘅床枕啊，佢即系好耐好耐咧，都系坐响呢个床，唔能够落得地，就或者成日咧瞓低喺个枕头，起不身。咁啊，当然呢个人病得啦，好严重噶啦。坐又唔坐得，瞓喺树亦都瞓到厌噶啦。咁啊，佢就求生求死都了不可得啊。咁啊，有一类人咧，佢真系病到啊，即系呢个病苦折磨佢咧，折磨到宁愿死噶啦。嗱，如果你要佢生，佢如果知道自己咧唔会呢种病咧再好，好多呢啲咁嘅人。即是病過他自己呢都認為沒有這個生存的希望了，那求生就不得了，那亦都呢他自己願意死，他都病過他，即是那痛苦受過他呢，他自己呢寧願死了，但是他又死不開，那成日呢在那床處坐不得睡不得都是不舒服，即是话受呢个病苦嘅折磨啦，咁啊系一件啦好凄惨啊、好痛苦嘅事。就话夜梦恶鬼，佢唔单系响我床住病到啊，坐唔坐得，瞓都瞓到厌啊，而且佢仲常常咧夜晚啊发梦，梦见嗰啲恶鬼啊，呢啲就属于一个临死之事。咁啊，佢見到嗰啲惡相，佢一生所做嗰啲惡行咧，在佢臨死嘅時候，嗰啲惡相現前，所以佢常常夜晚夢到嗰啲惡鬼，咁啊嚟到見佢啊，咁啊令到恐怖，冇話者嗰啲惡鬼咧來同佢索一個命債啊，咁當然亦係令佢恐怖啦，佢乃及。加出咁啊，或者常常见到啊，佢自己都已经死咗过去嘅家里边嗰啲亲人，咁话又显到啊，或者发梦咧，梦到自己咪上高山，落又卧，咁呢种人咧就显到，唔系一段好路啊，系一段咧好艰险嘅道路。咁啊，令佢見到經過都生呢個恐怖之心嘅，佢就話多被煙霧啊，啊或者時時俾鬼襲，咁啊襲到佢都唔喐得嘅，得共鬼神有啊，咁啊佢常常喺個床處病到咧，坐唔坐得，啊瞓喺處都唔喐得，咁啊變成咧佢所見啊所夢嘅咧。自己同嗰啲鬼啊走埋一堆，同嗰啲鬼神咧就玩埋一齐噃，咁啊佢就降鬼神啊，佢日月就碎心啊，转服就汪阵，咁啊人系咁样，日日如是积埋一个月都系咁样，乃至一年一年啊咁样过啦，都系咁样啊。都是在一个床处坐不坐得，瞓又瞓到厌，自己求生不能啊，即使想死咧，都死不去啊。但呢种痛苦咧系好深嘅， 咁啊，輾轉到到乜嘢嘅境地咧？咁啊，到到咧呢個身體太過虛弱，咁樣咧就名為啊叫做汪，就汪咧就係呢個背脊有病，咁啊因為佢瞓得耐啦，或者個瞓到都唔喐得嘅，咁啊當然呢個腰骨係有病啦。如果呢個腰嘅脊骨啊～唔係有病啦，佢就可以坐起身，佢就可以落地啦。咁啊，由於呢個脊骨有病，所以就病到佢咧坐喺處就腰骨痛啊，成日咧瞓喺度咧就瞓到佢癲啦。咁呢個屬於呢個腰骨病嘅汪，呢個掣咧屬於呢個五勞七傷啊，屬於呢個內臟啲病。咁就面中叫苦啊！佢瞓响树，佢都常常都叫苦连天，因为太过痛苦啦。咁啊，太过痛苦啦，令佢难以忍受啦。佢想生又唔得，想死亦不可能啊，死唔去啊！佢就成日好似叫苦连天，当时啼啼哭哭啊，好似叫救命一样，凄惨就不觉嘅。咁啊，嗰種嘅凄涼，嗰種嘅唔好嘅境界啊，咁啊令到咧佢自己高興唔中意，亦都令到睇到佢嘅人咧都生起一種咧所謂同情心啊，但愛莫能助，呢個係佢自己嘅罪孽，所謂如是嘅罪孽之因。咁就招感而是呢種嘅罪孽嘅果報啊！咁啊，呢種係叫做乜嘢嘅境界咧？我話此皆是業道論對，就未定輕重。咁啊，呢個人咧，佢就肯定要死噶啦。到到呢個時候，但係咧，由於佢自己一生或者多生所做嗰啲罪孽，未曾決定過啊，佢係輕定抑或嘅重？咁啊，如果係認真係重罪啦，咁咪即刻墮落啦。咁啊，如果係輕啲嘅咧，佢就唔會即刻墮落噶噃。咁啊，坐呢個輕重未定之間，所以佢咧就唔容易啊死咗去。咁你佢就求死就不難。故話患難嘅寫壽啊，佢好難以咧寫佢啲壽命，但係佢求生就不得喎，所以患不得完。咁啊，由於佢呢個罪孽輕重未定，所以佢雖然未死，但你想佢完全好翻曬唔病咧，亦都不可能啊！故患不得完，咁啊，只有喺度等。咁啊，等到佢呢个罪孽定下呢个轻重啦，咁啊，该系堕落到边处咧？若是轻啲嘅，咁啊，堕落咧冇咁深，又点样咧？咁啊，只有等到佢呢个罪孽是轻是重，落个决定啦，嗰阵时先至可以咧满佢嘅心愿，然后先至去世啊。求死先至可能，但男女俗雅就不便事事喎。咁啊，呢种咁嘅境界，我哋一般普通嘅人，所谓呢个凡夫俗子嘅眼啊，佢就唔会辨别呢件事，佢就唔知得啦。睇到佢呢个亲戚朋友啊，所谓九次重枕，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嗰種嘅境界，佢點解想生啊？唔生得，即使得佢自己都想死，乃至佢醫生或者佢嘅親人都中意佢死啦，因為佢真係太過辛苦，見到咧每一個人都一個同情心啊，見到佢太過辛苦啦，點解唔好佢死咗咪算啦？總要死一次啦，早啲去啦，就唔使自己啊。受咁多嘅痛苦啊，亦都唔使连累个家人为佢忧心。但系点解佢生不难，佢死亦不能去咧？ 当其中呢就有佢呢个原因啦，所谓业道轮回都唔定轻重，但呢种事情世上嘅人啊，嗰啲众眼佢睇唔到，佢亦都唔明白呢个因果报应嘅事，所以不如善事，佢唔明白点解呢个人啊搞到九处藏枕，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呢？咁啊，佢就不变事事。但当对诸佛菩萨像前高声转伏，此声一片。嗱，咁啊，我哋咧，如果一个真正嘅弟子，咁啊，你假使有朝一日，你真系见到有一个同参嘅师友，啊，话事咧系变数。咁啊！如果系咁样嘅情形啊，想生不能啊，求死亦都唔得啊！咁啊，响呢个床地之间辗转嚟去生人叫苦。咁啊，如果我哋想免佢呢种嘅痛苦啦，我哋点样去做咧？我话你应当啊，你对住诸佛菩萨之前。你就高声转读此经一片，咁啊，亦都系咧有好多人死唔去啊，病嘅时间长啊，咁啊，嗰啲法师咁就为佢诵地藏经嘅内容，亦系品住此一句经文咧而发起噶。咁啊，到呢个时候咧，我哋可以请几位法师，咁啊，或者咧法师咧唔得闲。或者根本那個地方是沒有法師的，但你只要自己識得這個地藏經，你就為你高聲，即是呢一個一個字，所以高聲的呢就不是一定好像喊破喉嚨那樣高聲，而是即是大聲一點，意思呢你只要這個病人聽得懂那就可以了，等於你對著他據理不言，咁你擺張台，你好好地咧對住佢啊！咁啊，不快不慢，你即使冇木魚冇興都冇問題。你主要咧就係、是、啊，你好好地咧一個字一個字咁樣做，清清楚楚，令到呢個坐呢個床上啊，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年终叫苦这个病人呢能够听得清楚，那就得了，那就高声转读辗转地来到呢成肯读此一本地藏经，一片即是读一次，那么由于是我们呢一路读到啊，最后呢顺受上中下三卷呢你好好地呢读一次，就话取病人可爱之物，咁你为佢诵经之外啊，你要为佢修福喎，咁啊点样修福呢？你就话借佢啊，呢个病人即系九处藏枕，求生求死都了得，可得呢个人咧，佢可爱嘅物或者古董，或者咧系字画。咁啊，或者直情咧系现银啊，即系金钱，就话衣服宝贝庄严奢侈，或者佢嗰啲名贵嘅衣服，或者佢嗰啲名贵嘅珠宝，啊或者咧佢有房屋，或者咧有田园，咁就对病人前啦，你就对住嗰个病人就高声唱言啊！你就大大声咧，同呢个病人讲，佢话我某家，即系我咧，叫做乜嘢名？即系你嗰个心啊，为佢祝福呢个人啊，例如，同埋我全为啊，问你啊，呢个病人咧叫做乜乜名？佢话佢个胃是病，咁啊对经上字，咁啊对住咧地藏经，对住。这个地藏菩萨正像之前，他就写诸等物啊，咁啊为佢布施，咁啊或者系金钱， 咁我可以現成啊，去買呢個種種嘅供養物品嚟到供養佛像、供養菩薩像。咁啊，或者唔係現銀，所以咧佢都寶貴天地，你就將佢變賣啊，咁啊用嗰啲金錢過嚟做乜咧？咁啊供養經像啊，咁啊供養此地藏經，供養啊地藏菩薩。咁話到佛菩薩形象，或者將嗰啲金錢供養其他個佛像，或者供養其他菩薩像。佢就挖到他字，咁啊或者咧，咁有地方，咁啊修补他字，或者重新起他字，你就为佢布施呢个金钱。就挖油灯啊，咁啊或者买呢个油，为佢燃灯嚟嘅供佛供菩萨。就挖思想住，咁啊或者索性咧，乜都唔做，咁啊亦都唔起他。咁啊，亦都唔點呢個油燈，咁啊費事麻煩，咁啊索性咧，將佢呢個現銀或者所有啲衣服寶貝莊園田地啊賣咗，純粹係現銀，咁啊頂不數個現銀啦，去布施啊任何一間嘅常住，即係任何一間嘅寺院，咁啊呢個寺院裏邊收嗰啲錢啊。就為佢種地藏經，或者為佢咧修呢個種種嘅法事，或者為佢供齋，或者為佢普法，咁啊將佢嗰啲錢咧俾一家常住啊，為佢做呢個如法嘅法事。佢如是三百定人，就顯靈文之人，咁啊如是呢一種説話咧。你要同佢講三次，即係話咧，你現在咪病得好嚴重啊！你求生既然不能，即係冇希望生啦。但你想死咧，減輕你個痛苦啦，免得受啲痛苦啦，亦都冇辦法，因為你嘅業障未清。咁啊，你咁凄慘，受咁大個苦，咁啊，我家下就對住啊，咁啊，佛菩薩像前，將你呢個金錢。或者你嗰啲可愛嘅物件咧，變賣成為金錢，咁我為你求福、奉養三寶，或者修佛寺，咁或者咧，我唔得閒同你做咁多事，我將你完整一筆金錢啊，送俾一間咧佛寺，咁由佢哋啲辦事人，咁啊幫你咧種福，做呢個移花佛寺。咁你呢啲说话咧，要同佢讲三次，就显令闻之人，因为呢一个嘅人咧，佢并个求生不得，虽然佢求死都不能，但系佢已经咧入于呢个半昏迷嘅状态啊，亦都病得个太苦啦，佢自己身人叫苦都难治啦。其实你讲乜嘢，佢都唔知得噶啦。所以你一次都唔先收，讲白嘅听唔清楚啊。你仲要兩次、三次，咁啊次次都係咁樣講啊，講得清清楚楚，咁啊令佢咧聽得清楚，令佢知得咧我哋呢個生者嘅師又或者親屬為佢做呢件功德事，使佢呢個心咧生一個歡喜心啊！知得有人同佢做功德，亦都佢知得咧，呢个世间财宝啊，总有散尽之一日。咁啊，现在都为佢咧，用呢个有限嘅资财做呢个无限嘅佛事啊，呢个生生灭灭嘅资财为佢做呢个不生不灭嘅功德，咁啊，令佢个心听到咧，生一个欢喜心。种呢个善根，佢话显灵物之，佢话假令诸色分散，知起尽者。佢话假使啊，你同佢讲呢番说话嘅时候，等于话佢个心安乐啦。你肯咁样同佢做啊，佢认为咧， 你做得好啊，佢听得好明白啊，或者当时佢想做啊，但系佢冇人同佢做啊，所以佢咪求死不得，佢总系唔愿意离开呢个世界咯。现在佢听到有人家咁啊，同佢咁做，佢就生个欢喜心啊，等于话佢放得下，咁啊佢就走咯。所以话假使呢一个人三番四次咁啊同呢个病人讲啊，咁将佢嗰啲资财嚟到布施结缘众福，咁啊三番同佢讲完之后啊，咁啊令佢诸色分散，志气尽嘅，咁啊即系死咗啦。咁诸色我哋通常讲系有八色，咁啊人咧。如果已死了即是啱啱斷了氣了，其他的前七色都不起作用了，就唯有这个第八阿赖耶色還停留未曾散盡。所以呢，我们一生人这个善的功德以共这个坏的种子都乘住呢个八色田中里边多与共少，嚟到决定咧我哋上升抑或下堕。若是我哋一生人呢个善根种子多，咁就肯定咧城市嘅善根种子就上升啦。若是我哋一生人无恶不作啊，咁啊恶嘅种子多，咁啊死后城市恶种子咁就下。因此呢先至有啦。所谓我哋死咗之后，你唔好咁快喐动佢，一次七色啦，虽然系唔起作用啦，但系呢个第八阿赖耶色咧，佢仍然系存在啊，仍有知觉，即使个手脚全身唔喐得啦，断咗气啦。但是最后这个色神的存在啊，咁起码要经过八个钟头，唔好喐佢，唔好动佢啦。即使佢死得难睇啦，或者歪嘴啦，或者碌大对眼，你就同佢揾张被冚住佢，你唔使睇佢啦，你就同佢念佛，声声南无阿弥陀佛啊！你喺呢个时候咧，能够念佛念得好啊！等佢咧呢、这个未曾离开之前，仲有呢个第八识存在之一刻啊，佢都仲系听到有人同佢念佛，佢个心咧仲系跟住念佛啊，佢个口虽系唔会动啊，但系个心仲系听得到你为佢念佛啊，佢个心就跟住念佛。由于他的心跟住念佛之故，即使呢个重的罪孽啊，佢到呢个时候，嗰啲恶相现前，佢自己见到都恐怖啊！有人帮佢念佛，佢个心一跟住念佛啊，当然就肯切至诚啦。若是再唔念佛咧，就会堕落噶啦。到呢个时候一定肯切至诚咧。咁啊，跟住啊，大家念，佢就听得清清楚楚，个心亦都跟住念啊。咁啊，就正此念佛功德啊，佢就可以勉励呢个一生一世乃至多生多世呢个罪孽嘅恶因啊，正此念佛功德啊，咁啊得到往生净土。所以人啊，临命终时。将要死，你都唔使做呢只其他叮叮当当其他嘅法事，你最好同佢一心一意啊！咁啊，大家一齐同佢念佛，一直念到咧佢去世脾气啊，八个钟头之后，你都轮流不断咁嚟帮佢念佛咧，咁啊真系功德无量啊！而且念嗰阵时，你唔好贪多，唔好贪快啊！你贪快，大家念气喘，变成乜上气唔接下气啊！咁啊，念得唔清楚， 咁啊念得唔清楚啦，咁啊呢个死者咧，佢本来个心啊跟住念佛啫，咁啊念念下你都念得唔清楚啦，佢就更加乱啦，咁啊一乱，咁啊嗰啲业障就来，所以我哋念佛之时系常随一种慈悲心啊，系为呢个死者而念。啊，常随得点咧？个慈悲心愿啊，令呢个死者消罪业。往生净土，咁啊，除非你同佢冇缘，你冇遇到呢件事，咁就冇话讲啦。你若是遇到有咁嘅姻缘，就千万啦，唔好后急急，就唔好咧，快快脆脆。你应该咧要慢慢来，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冇问题，我哋大家轮番嚟念。总之，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四音佛。或者七音佛，咁你总之一句一句咁样念得清清楚楚，一板一眼啊，敲得清清楚楚啊，我哋嗰啲法器同我哋嘅口咧，呢个拍子咧拍和得咧，唔会咧相撞，唔会先后，咁你一句一句咁样同佢念啊，咁啊由张耀明中。念到过咗八个钟头，喺呢段时间咁同佢念佛啊，咁啊真系咧功德无量啊，胜过你咧，俾佢千千万万两黄金啊，就准可以令佢咧系消业障，成我哋大家呢个心愿为佢念佛咧，佢个心跟住我哋念啊，所谓恶业消除。咁就往生净土咧，系有希望。咁啊，呢件事咧，关乎我哋每一个人最后一点心事，所以我哋要咧详详细细咧，为大家咧解释一下呢件事咧，就好重要噶。因为你明白啦，你今日你为佢咁样做，但系唔使几耐咧，个别人啊。亦都是为自己做啊，咁我哋为人做，可以令佢往生净土啊，日后自己呢亦都是一样得到别人的帮助啊嘅慈悲啊，使到自己往生净土啊，所谓如是因如是果，绝对呢唔会错嘅。佢话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大高声白，高声读经，个物智人命中之后啊，足殃重罪，至于五无间，永得解脱。 咁啊，此一段经文，由于就太长啦，咁啊，留翻听日咧先至解释，所以向下问唱就付于明日。